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

生来游走，花花自由，花花自 在

不向冷的天，活